好，四隔三个，系咪三个礼拜咧？两个礼拜、三个礼拜新闻 唔知啦。 诶、哎，唔紧啦，总之就系、是、 各样理由，各种各样理由停摆咗啦。 咁、啊、我咁跑马喺松坚睇咗大堆戏啊嘛。 啊， 好，咁是好咁就新米外嘅外滩双周报啦，外杰特。 冇乜嘢 啊，消息啊， 系啦，今个礼拜咧。话正其实日本方面比较正，主要多新闻反而系中港系港台方面。 日本以外的地方啦， 系啦，日本以外的地方就多。首先讲一得好，讲日本先啦，照旧系一得好搞嘅新闻。玩 Pokemon 打差佬，结果真系呢则新闻系就好搞笑到咧，连一啲香港报纸都有讲嘅。咁咧就喺松山市。就有成班人就走喺一间附近一间酒店度，一间酒店附近就捉 Pokemon， 好似话系个 event 嘅，有时系咁咧。差佬嘅咁酒店见到就大佬话：我做生意啊嘛，咁啊 call 搵差佬嚟赶走佢啦。跟住有个四十岁阿叔话：因为你赶我走，所以搞我捉唔到 Pokemon， 跟住打差佬，叫俾差佬，而家个阿叔俾人拉咗。系依家嘢，我听到就有冇咁搞笑啊？即系咁捉 Pokemon 入侵奇怪地方而俾人赶，俾人嘈，唔系第一次噶啦，成日都有嘅。但系搞到袭警而俾人拉都算劲，都相当奇离嘅呢单嘢。 即系只能讲句恭喜咯，啫。 系因为佢其实有新鲜地方嚟嘅，因为好似系去咗间酒店附近嗰啲，即系酒店附近嗰啲花园啊嗰地方，入去地方捉 Pokemon， 咁七个走 咗。私人地， 私人地方咯。一时试过几次噶啦，有啲危险地方咧，有 Pokemon 嘅话咧。警告话明明啊，你唔好入，因为我自己见过就系唔好入去捉 Pokemon， 直接贴咗张告示嘅。我都见喺本都见过几次噶啦。呢啲情况系几麻烦嘅嗰度，但系俾人驱赶成日都有嘅。但系有冇系有冇咁红咧 ？Pokemon 印象中好似其实已经相 对可能大啲大叔中即系玩。 系啊，我知道嘅系啲其实啲其实即系年纪比较大一批咧，其实仲玩紧嘅。 系啊，咁佢即系。可能其他 game 佢唔系咁中意，或者唔识玩又好咩嘢又，总之就 keep 住继续玩落去啦。 因为有时我嘅家，即系佢而家就冇咁夸张啦。我即系曾以前Pokemon 啱啱喺香港红嗰时候咧，成个观塘海滨公园系全部攞住部相机去捉 Pokemon 嘅，见过。 其实依家都有个波就， 而家都仲见到嘅，间唔中仲见到人攞 Pokemon 捉嚟捉去嘅。 唔系我嗰下吓死咯，点解我游完水之后个泳池停车场咁多人聚集喺度嘅？咩事咧？咩系咯？佢又唔系游水嚟。 你搞嘢其实系，即系而家仲，即系依间嘢叫几过瘾咯，算系。 其实咧就全球嘅活跃玩家人数依然系好高嘅，那个基数系好大嘅。咁、即系只系咁讲啊，喺我哋或者你哋身边比较少见到人有玩紧，但系其实实际上仲玩紧嘅玩家其实好大量啊。 有几入婆，即系唔系话即系几有意思就系搞到打差佬啊，好夸张嘅事。唔系入侵嘅时候，我呢个问题其实几严重，因为佢用 AR， 佢用定位咧 ，GPS 定位咧，你成日捉你 Pokemon 嘅话，即系走嚟就走去，唔系嘅，其实嘈，依然都即系最红嗰时事，有新闻就话咧入侵私人地方，搞到又叫报警啊 ，kick 卡嘢嘅。 嗱、咁其实咧，根据根据嗰边个 TIA 官方讲咧，就系、是、其实坡笋又好，补给站都好啦，其实同一样嘢嚟啦，吓睇你边只 game 嘅啫。总之嗰啲点咧系唔两，第一系唔可以放喺只有特定少数人入得到嘅地方，佢只有可以放喺呢个多非特定多数人可以出入嘅地方先可以。 即系简单就系关塔那摩基，你唔会见到捉到咯。 私人地方系一定唔喺个范围之内，另一种就系学校。呢兩個地方都係唔可以，其實係唔可以放呢啲補給站啊咩嘅，所以而 Pokemon 啲出現位置其實都喺補給站附近嘅，佢哋兩者係互相依存嘅，咁所以理論上係唔應該會喺私人地方度出現 Pokemon 嘅先啱嘅。咁咁嘅情況有兩種情況，要麼因為佢建立的時候咧。佢係唔會官方係唔會知道到底呢個係咪私人地方嘅，咁你可以走去投訴喎。呢、這個地方係私人地方，或者係不適合，即係譬如有啲咩啦，企喺度會有危險嘅地方係唔可以攞放放信嘅，因為即係最簡單就道路上邊啦，佢唔可能叫你企喺條路上邊做嘢噶嘛，即係類似嘅情況，即係站立會有危險嘅地方，私人地方禁入地方啊，不過。 海關之類嘅禁區係可以入嘅，因為都係非特定多數人可以入到嘅。 我好似有講，即係講開依嘢，好似唔知以前有冇講過啦。有日本有幾多自殺聖地呢 ？OK， 好似係即係嗰懸崖好有名嘅。 哦，呢、這個好 耐。呢個都講過啦，就係、是、因為 Pokemon 人去捉，睇咗 Pokemon 又去捉去捉嘢。 嗰度本身危險嘅喎，你唔好話你唔好話自殺。 但係唔係嗰度係自殺聖地，因為嗰度風景太靚，係嗰啲啲人話啊嘛。你睇個海邊咧，係引你跳落去嘅。但係當你發現到身邊人全部攞部手機走嚟走去嘅時候，你發現到就咩自殺 feel 你冇曬嘅啦。呢樣嘢其實係誒， 好耐之前都同 方係好耐之前呢、這個。其实我系即系呢个 谂翻，其实咧就佢嗰边系有政策嘅，但系问题就系因为佢个地图涉及全世界所有有人迹嘅地方，有啲地方可以有人迹罕至添啊，所以其实个性质到底系咪适合放补给站或者系喺 Proton 嘅话咧，其实系好依赖玩家嘅回报嘅。就所以其實你見到有啲地方係唔適合出現嘅話咧，你 port 佢就得噶啦。佢有啲有時都幾快處理下嘅。我見一個禮拜左右，佢就之內就會處理咗佢噶啦。 不過 OK 啦，依單嘢真係叫笑咯。嗱、啊，講下另一單就係、是、嗱、Ben Pesto 依間公司 SOS 消滅 係啦，揀咗佢就係俾 Bandai Speed 收購翻合併。咁就呢个品牌消失咗啦， 即系又见到 SIS 噶啦。 其实呢个名唔系咁，呢个名好老实啦。呢几年嚟，仲有冇即系差唔多？ 其实主要系 price 夹公仔机嗰边， 公仔嗰边啫嘛。因为嗰啲都因为当机战系列都回归咗 Bandai 嗰面啦。 唔系其实之前咧出机战嗰即系啱嗰几只机战咧 V 嗰啲，其实已经其实之前嗰啲一早系游戏机 game 嗰边嘅生产商嘅话咧。嘅 Benfesto 咧已經成 team 收翻咗噶啦，係冇咗啦。只不過係喺玩具商品嗰邊仍然仲有呢個商標剩低，而家就係將連呢個商標都冇咗。 所以其實叫死 啦 ，MSB 啦，即係 所以啲人形容啲咩，即係毫無涟漪，講都冇人講嗰只，因為你為數價都差唔多就係、是。你人嘅轉移嘅嘢轉移曬咯，剩翻嚟嘅根本上都唔 係。你用咩品牌都冇關係嘅，其實嗰、那個。 唔即係話而家連最後塊墓碑都拆埋啊！ 係啊，唔好煩啦， 咁樣冇嘢噶。 最唔係最快爛招牌拆埋，即係再拆咧就已經移為。 咁你大家都知道係 Bandai 數下嘅嘢，咁 Bandai 要收翻咁有幾期啫？ 唔係咁有時有啲人咁有啲人係留翻招牌，我而家招牌都費事留俾你啦，咁 OK 咯。我依單嘢即係對於曾經係一曾經出過唔少 名優秀作品嘅 Bandai 自己嘅招牌都拆埋啦，好似 Bandai Biso 自己都冇咗啦。 佢啲嘢，佢 Bandai 嗰啲好複雜嘅，佢啲咁嘅嘢。 係咯，佢嗰次上年四月重組好多嘢都冇咗嘅。 嗱，講到 佢呢個呢件就只係佢覺得呢個品牌仲有冇剩餘價值？ 咁佢講冇剩餘價值咯，收皮咯，咁簡單。講開 Bandai， 講下其實説Bandai 要同新即係加拿大銀軍瓜嗰只銀魂，佢老母死人通知。最初又话喺针大结果咧针唔掂啦，跟住针喺Giga 里边叫701页都系大唔到结局，而家要加 app 度，我心谂你老板你条友拖你条友越拖越长，佢因为其实阿空子讲过，最初其实谂住咧喺重阳死去死嗰时咧，唔系去重阳师傅死嗰度啊，即系西城云一个死嗰时咧就结束噶，但系。嗰时唔结束，好咯，而家唔知点算啦。佢而家拖下，而家用拖最初咁 Giga， 就话而家睇埋吓701期，你仲系未完？跟住佢喺 出嘅 Giga， 系啊，跟住出嘅 app， 银魂 app 定咩啦？总之就系咁都未完得啊！唉，我都唔知点算啦。我总之啊，嗰个唉，空资啲嘢算鬼数啦。嗱，讲下喜讯，两个歌尾几乎差唔多同一时间宣布结婚。一个就是宫本佳奈子，另一个就是森内奈子，两个又嗰句即系一般会社员嘅佢话，两个江美两七一都几近期嘅，两个都系，因为宫本佳奈子其实仲系帮佢唱主题曲， 宫本佳奈子系头第三季已经系开始唱真好，甚至系接近debut时代嚟噶啦， 系，但系嗰时佢仲系歌手嘛， 真正配音咧，之前有以宫本佳奈子身份配过宫本佳奈子。即係啲 gas 演員嗰啲，只有去到係嗰個咩啊 ，high catch 之後嗰個期 開始，跟住開始先到跟住係心跳組先開始 配劍期啊嘛， 係開始正式做唔係嗰時之前可以配個散角色嘅，但真係叫，但係佢真係叫做正式打嗰所謂知道聲優咧，就真係叫微真琴。 如果你話佢聲優 debut 應該係 Erica A.O. 係啦， 個女主角。 系啦，但系嗰时其实即系我唔想讲啦，因为佢好似冇人知，大家唔好记得嗰套嘢，不如就算啦，唔好踩嗰套嘢啦。咁咩心内位置就前其实仲有就系前保总系，咁佢系一段时佢系离开保总离开保出退团之后咧，就一段就唞一段时间，然先开始配音嘅。佢就好啲嘅，佢喺因为佢其实之前都接到几套作品，即系话天使龙咁样，佢有个配角嘅，比较多人识。咁就佢两个一差唔多其实结婚，咁又再加埋上一集讲过嘅佐藤亚美菜，咁就短期内三个同光美有关，升到一齐结婚，三连发几秒嘅。好啦，再讲埋算系FGO 酒店讲唔讲咧？因为 F 时代即系 FGO 酒店，唔好讲 酒店有冇图先，最紧要系 冇图啊，所以唔讲 咯。咁你咁即系估嘅啫，系啊，即系究竟系即系阿搞地牙嗰个休息室啦、啊。定系后面嗰个战车嗰、那个， 定系正常要贴啲画，因为我觉得纯粹贴啲画算数嘅呢个揾笨。 系咯， 嗱，讲下呢单先系附文嘅，就系、是、瑞士演员布洛卡茨啦，日文译咧就离世。咁呢个演员咧最有名，77岁。而呢个演员咧，如果你最简单就系咩？总统阁下系列。基德拉 其实同 A C G 嘅关系就 好微好微妙，话佢冇关系咧。即系好多关系，因为佢帮无数阿扎发声，不论系少女战车，但结果 咁你同俾你一样一个情况咪 佢咪睇太素材啊！跟住咧 咁同俾你都系素材咯，你都系 跟住佢又倾有线， 我哋都有提到啊， 倾有线。总之就 当然俾你之后有咩嘅有啲活动搞咗嘅都少关系。 跟住倾有线啦，总之 呢个真系完全同 A C 冇关系嘅，其实 佢呢条片呢条短片嗰段系有关系， 个素材啫，纯粹 晒素材咯。所以呢个依然某意思上系传说嚟嘅，因为几难得一个万用素材，任何剧情任何题目任何嘢都塞落去嘅，差唔多我谂出嚟嘅题目你都塞落去噶啦。最夸张就系我由最短最普通嘅，净系改咗段片，去到少女战车夸张到咩啊？史泰林啊，嘢塞晒落去啦，就变咗个大长篇。我睇过少女战车最终回咧，佢改到咧，净系哇喺边连续剧啊！佢直情将史泰林塞落去，又将啲卡塞落去，结果咧又将其他同一套片里面咧，哎希特拉最后12日嗰啲片一路改落去，哇，成半个钟头咧你嗰度好睇啊！嗰个片，我咧依系我睇嘅最经典、最经典大长片里面咗。 咁其实套片本身系其实都系好出色嘅， 因为我都有睇嗰套戏，本戏有睇过嘅。 即系我睇完你就点讲啊？我佢有少少喺我心入边，阿希特拉个样啊个形象已经系 变咗 黑化咗啦，系佢嚟噶啦。即系原我系有睇过原本啊希特拉长什么样子嘅，但系如果你而家突然间叫我捞啊希特拉， 我都系 捞咗佢个样出嚟先嘅。 好啦，咁大致上讲啦，咁香港 话唔得。日本嘅消息啦，又讲翻啲应该算 游戏未 悲报，但系未算好好需要咁快去在意嘅，就系、是、日本有议员提出话要修法，要将个好似。系啊，佢 cap 图就算系， 因为依家好似仲系讲紧啫嘛，即系好似香港咁讲嘅， 倡议中咯。 但系同香港唔同，香港咧就倡议等于系噶啦，但系日本咧就倡议中有可能 ban 低嘅。 你咁你睇你过唔过？你点讲呢啲法案？你睇过唔过到国会嘅啫嘛？ 即系其实依单嘢系佢去到就咩？连 cap 图都唔俾，所以结果咧成班漫画家就反晒台。大佬啊，喂，好容易濑嘢啫。 如果我冇睇错，现在进度应该系提交咗上去国会个草案，提交咗上去。是议员提交上去，应该是这个去到这里啫，未是草案委员会提交上国会的流程未去到的，所以现在有机会就是不用上国会直接被人打回头的，仲是。 因为讲真就是。 太离谱啦。 不是太离谱，连 cap 图都不得，黐线咩。 是讲紧呢，我即是他的例子，我看新闻都是用这个例子的。我抽蛋抽到五星好开心，或者抽到好非洲啦，睇下点睇啦。总之抽完之后将影低张相，然后掟上去 Twitter 又好咩都好啦 ，Twitter 啦就当咁样就犯法咯。 大佬， 即系我系第一件事就系好有既视感。 晒卡都唔俾大佬， 因为香港当年讲系而家要讲当年啦，讲收版权法嗰阵时候就已经讲过类似嘅例子噶，但系嗰阵时候就讲紧系纯引用，即系直接成嚿嘢车上去系冇问题嘅。有问题嘅地方系，如果你再做改变或者系加啲文字叙述落去， 咁樣樣咧，就係、是、算係犯法。 人類總要啊， 喺即係喺一個英國製咗嘅草案入邊，如果佢通過嘅話，會出現咁嘅情況。而日本呢邊再嚴啲，係冇入係任何情況，理論上你都係算犯法嘅。理論上， 因為其實 好戇居啊，大佬。 因為最因為依單嘢其實一人當初就即係咁講就係、是、當時漫畫村事件，我個個英國英華英文都浸已經覺得奇怪就係、是。咁撚小事，使唔即系即咁小事，使唔使搞出到咁大啊？因为啲漫画，一漫画讲到好似好严重，损失几大。跟住我睇完啲新闻就系、是，哦，原来有啲人出嘢，我应该就系冇啊，做搬个总个细出嚟，又收紧你咯。即系而家去香港单嘢咁样啫嘛，搵单案，即系借啲嘢收紧 嗱叫你，我睇， 唔系郭天王啊，而家香港单啊。 Okay. 即系借啲收紧你，因为呢咁嘅市桥过政府就 系关唔关奥运事啊？呢次有一日 借过桥， 我觉得系有可能真系有少少关系嘅。即系点讲啊？你知日本仔嗰啲谂法噶啦，但系全世界都要嚟睇住我哋要收紧啲版权费，乜乜七七，哇！ 咁啊，全世界都问你 多得鱼嘅。 多唔系，我借啲嘢嘅啫，依个纯粹叫咩？借啲嘢收，即系揸搵你条揸，因为依好莫须有嘅。 美名系保护个业界，但系实际上就系、是，如果你真系唔贴得嘅话咧，啲手机公司瘫 痪佢成个业界， 多得你唔少，未到瘫痪，但系多得你唔少咯。即系真系， 快加系好重要嘅嘢噶。 真系老实讲， 系咪即系我以后要扫描？ 我哋所谓嘅 SNS 游戏， 好似法庭咁样咧。 我哋所谓嘅 SNS 游戏嘅少数 social 成分。就呢个系已经系现在嘅手机游戏少数剩余嘅 social 成分嚟噶啦，你都仲要拎走埋嘅话咧，佢其实一只其实就完全同唔系所谓的 SNS 游戏嚟啦，已经系 同埋晒卡系吸引嚟玩家抽角嘅好重要因素嚟噶， 宣传因素嚟。 好简单，当你成个 list 里面个个抽到一个角色，你又想抽噶啦。呢样嘢系呢样嘢，但系如果你乜冇人晒卡嘅话。O K， 但咁唔知有冇咁抽唔到，抽唔到咯。 唔会影响啊。 系啊，呢样嘢，所以其实 作为一部游戏又好，动画都好啦，你将入边嘅一个画面 cap 落嚟 都唔得噶， 掟上去系完全唔会影，因为一路都系讲紧版权法嘅核心系讲紧你系咪影响咗原作嘅利益。咁你如果你唔会因为我睇到人哋晒张扭蛋。跟住我啊，我滿足咗啦，我唔會再扭，唔會。呢個行為係唔會令個原擁版權擁有者有任何嘅損失。我先唔講你所謂嘅錢。 招緊就係即係動畫 cap 圖咁樣。 你唔會睇咗一張 cap 圖就覺得可以就可以咩啊嘛？即係呢個就我哋歐美同香港都會講嘅呢啲比例原則嚟嘅啫嘛。你所展露嘅部分不足以影响个占个原作嘅比重，不足以影响人，咁就系、是、其实系喺一个合理嘅运用嘅一个要件嚟，就好简单，即系因为你唔会即系如果你 cap 嘅嘢系足够令到人唔玩或者系唔睇呢套片之类嘅，咁你 cap 嘅嘢就理论喺法理上就有可依根据嘅点讲嘅原则嚟嘅。咁但系大家都知道，你玩一只 game 唔会因为任何一张图都唔可能因为一张图而唔会玩嘅，除非你嗰张图揭露咗你只 game 系服嘅。但系呢个就唔关呢、這个展示作品内容嘅问题先，系你自己本身只 game 嘅问题先，即系。所以呢个咁啊，绝对系矫枉过正嘅，即系揾自系揾自己笨。 成机收紧呢啲成啲咁嘅嘢，唉，算啦。 因为其实但好多时版权法嘅收紧咧，业界系赞成嘅，但系今次系连业界都系反弹嘅，因为其实真系就做得太过，你真系碾死嘅业界啫，其实系咁啊。 但系。入我啲因为日本版权法全世界最麻烦嘅， 即系咁啊，暂时就唔需要太多嘅编台，因为啱啱讲过咧，因为而家实话都未有一撇，真系。 但系趁早，但系依咁嘅嘢一定趁早阻止嘅，唔系嘅话咧，等你出嚟上咗去又麻烦。 有人做紧嘢噶啦， 做紧嘢，好多漫画家已经出鬼晒咁嘈啦，但系有名漫画家。好啦，咁仲 啊，仲有呢个就唔系日本的，不过就系都系法律相关嘅，即系又系啲 baby 嘢嚟嘅。呢个大镬啲，因为系个单位系联合国，即系联合国就出咗个儿童权利联合国人权最高专署啊， 什麼定定先？ 哦，又係哦哦， 又兒童權利人誒、哦、兒童權利公約就提出個新嘅解釋函。 哇！ 誒、草案嚟嘅啫，都係未通過嘅。不過就如果呢個草案通過咗的話， 就麻撚煩啦， 好多作品都唔得噶咯。 你就可以收皮啦，因為、這個、 你唔好話你唔好話啲落嚟向作品先，即係正常向嘅即係兒童作品都可能會出事。 嗱，簡單講就係兩個要點，第一。正式將創作虛構嘅作品全部納入範圍之內，即是冇所謂嘅二次元除序化呢支歌仔唱啦。第二點就係、是、唔管你真實年齡係幾多，睇起嚟似就會納入兒童色情。OK， 我想問下，聯合國提出嘅草案係有正式係咪正式規定先？ 你如果係簽咗條公約，因為呢個係聯合國兒童人理權利公約，即是全世界其實先進少少嘅國家全部都有簽曬，包括香港，香港係有份簽嘅。所以香港又我真係成日唔知香港係獨立簽啊，定係跟住中國入，我唔記咗，定係跟住英國入，我唔記得咗。總之就係香港都係要實行呢、這個有呢個義務。理論上你唔實行的話，佢會譴責你乜乜七七，太過分可能會有啲咩制裁之類。但係總之你係有簽署咗呢條公約嘅人就有義務要遵守嘅。咁如果某啲國家咁流民耍流民，你係出佢唔上嘅，冇錯係。咁但係總之就係、是、如果呢個草案而家係目前係草案嚟嘅啫，通過之後先講，通過機會並不低。所以点解大家都系草案就呢个危险性埋好多， 比较麻烦啲。 两样嘢就首先就第一样就系我哋一路都无相安无事居多嘅 ACC 就从此不再当箭牌啦。第二点咧就系、是、某啲人可能好喜欢啊，先讲真，我真系冇兴趣啊。啲所谓的合法萝莉嘅咸片，三次元的 都唔俾啦， 都冇，因为佢嘅标准系看起来似的。 唔系最紧就系、是、呢、這个讲起法呢条草案就好麻烦，就咩、是？太過自由心證，睇人似大佬， 係啊，就係、 是、即係我有做作品，即係我賣靚仔靚妹嘅，咁如果你睇你係有嗰種暗示嘅話， 即係而家 咁我唔係犯法先。 最荒謬嘅地方就係佢呢個言下之意就係、是，哪怕你個人即係你件女優喺拍片的時候喺段片上面搜佢身份證，嗱我23歲噶啦，冇用。我话知你上面写住你69岁都好啦，佢都依然系话你睇起嚟似未成年。 系，不过好似系咪有单新闻？我唔记得我睇咗有冇睇错，就系、是、有好联合国有单新闻，就唔知边个嗰啲咩官员咧不如快去罗尼控嗰啲嘢嘛。 啊，呢、這个你咁快穿我桥，你俾我讲晒先啦。哦，总之啲系啊，跟住就系、是、咁佢就会。因为呢以好耐好耐以前呢香港係打过嗰间咁嘅官司嘅。佢贴因为我唔知佢乜事俾人捉咗，总之就係相关嘅作品係一套嗰啲所谓嘅合法萝莉。咁、那个法官就话喂呢件一睇落去点睇都系萝莉㗎喎，你话佢呢佢成个链。结果就係、是、唔知点样佢係求救成功啊定係传咗过去俾个女优知道一件事。佢飞过嚟香港作证。就係、是、攞出佢嘅身份證明文件，我好似係户籍藤本之類啦，就第作為證據提交咗去。法官大人，我夠稱噶啦，所以呢單嘢係唔可能成立嘅，即係佢嘅話佢唔夠稱呢個指控係唔成立嘅。咁係出現過咁嘅情況，但係現在係嗰個係講緊，就算如此，就算你個女友出嚟做證，你話我99歲都好啦，冇用。即係因為而家嘅情況就係個分析個核心就係講緊佢唔係講緊到底有冇對人造成傷害，而係佢哋認為呢、這個點講以未成年少女為對象的作品本身會製造咗個點講，就是、有個氛圍令到人覺得呢樣嘢可以實行嘅。 嗯、 即系咧，呢、這个人咧就系、是，我觉得嗰个全球向右大反扑，又倒退翻到80年代，电玩会使人暴力，即系就系原 exactly 系同一样嘢嚟噶咋？枪 game 会令人会令枪支泛滥，血腥游戏会令人会令人杀人。咁我玩咗咁多年， 睇圣经， 同埋咁多年追游戏，我又咁我条女去咗， 唔系应该咁讲就系、是，如果依个逻辑讲咧就系、是、做神父会侵犯儿童。 咁呢个呢个我不排除。 嗱，喂，唔系我讲事实啫。咁而家梵蒂冈而家就咁，梵蒂冈而家嘈紧啦，就系喂，奉想想你想你想你想你想侵犯侍奉啊？入天主教做神父啦，大把啊！啲神父连啲箩筐去做。 我唔扯咁远，但系讲就系讲紧两个完全不合理嚟法。第一就系佢倒退翻去八十年代，将作品唔系游戏，唔系漫画，唔系动画。是所有的作品污名化，都是你只要描述一件事就会鼓吹一件事，这个是一个完全是没有合理的依据的指控来的，而且是一个无法证否的指控来的。然后有人揸着这件事去讲。另一样就是啱啱我说他会令到你其实你没办法再有任何的辩解余地的了。 佢因为佢除砌佢屈嘅啫嘛，系真系佢我话系系噶啦。诶、哎，咁快唔好再扯，再讲埋呢个单搞笑嘢先。 咁、结果就系、是、咧，就系、是、提出呢条草案的成员之一啦吓、啊。我唔知道得佢个位置做到边度，我唔记咗啦。总之就系、是、结果俾人揭发，佢本人就系犯儿童色情的，即系咧啲点讲啊？啲恐啲推恐 度捉贼。 啲反同罪犯最大声嘅就系同性恋，即系呢样啊！真系吹，即系吹个 咩？吹佢唔涨啊！真系 啊！不过讲咗少少啊，有人之后有呢个台湾有法学专家就分析，其实呢样嘢就系其实系建基于就系佢哋要保持呢个儿童嘅神圣纯洁形象，一个指乌虚有定嘅系啊，系主根上手啊嘅呢个嘅一个形象，一个不存一个压根不存在，只存在于你个人幻想中嘅形象。什么时候儿童就系从来没有任何邪念的，从来没有任何犯任何罪案呼救，任何冇任何负面的，从来不是。未成年嘅人一样会有好多佢本身就存在嘅问题，佢係摒除咗一个未成年嘅人本身会存在性欲呢件事，即係佢係排除咗好多啲完全係一啲幻想呢。嗱，我因为点解要提呢样嘢呢，就因为好多人将个矛头直接指向左派，又话咩左教五国嗰类嘢，咁但係呢其实呢种咁嘅想法绝对唔係左教諗出嚟嘅，呢啲係基友諗出嚟，基督派又基，我唔知道全稱係咪，總之係基友啦。總之係啲宗教撚啊，咁講啊，宗教撚啲右派諗出嚟嘅， 俗稱耶撚 嚇。喂、啊，唔係全部耶撚都係咁嘅，不過就係、 是、喂叫耶撚就係噶啦。 OK 啦，我因為有左派的耶撚嘅 ，OK， 總之係右派的耶撚諗啲咁嘅嘢出嚟，係純粹基於佢哋嘅幻想。 咁都差唔多啦。咁到时再算啦，呢个就冇讲 嘅。买咗多一件事件，就又中咗招，仲要系我觉得躺枪嘅对象实在太好笑了。 系 Pokemon Go， 喂，我嚟讲台湾嗰单嘢添。 唔系嗰单，我仲要后面再慢慢讲。呢度先讲呢啲先，即系 Pokemon Go 嘅时间啦。 嘅实或者嘅实况嘅账号系多过喺 YouTube 上面做实况嘅账号，俾人封禁，直接封禁。咁个原因系乜嘢呢？竟然系儿童色情相关。其实我系拗穿头啊！即系你话啲某啲作品即系儿童色情相关，然后俾人封禁，我仲可以理解啊！你甚至话你 Pokemon Go 鼓吹受教，有人咁样讲噶？我都勉强知道个内容去问啦吓。到底咩发生咩事咧？佢唔讲明，我都真系唔明。因为出现咩嘢？因为入边出现咗 CP 两个字，呢、這个儿童色情嘅其中一种简称。 CP 系吸。couple 唔系 couple 咩呢个 couple 啊嘛先， 即系我谂紧，即系第二个， 但系 couple 同姚思贤冇关系。 Pokemon Go 点解会佢入边嘅 CP 系讲紧combat 咁咩唔知乜嘢 combat point 好似系战斗能力嗰、那个咧、啊，即系简单笼统讲你只 Pokemon 有几劲啦， 即系咁 样属性嚟 嘅 啫嘛。 咁样讲嘅话， 如果 CP 都唔得，所有妇女可以收皮了。 系咯 ，couple 又有 冇啊？英文字唔可以接 H 咯。 某唔系啊，直情系佢纯粹提咗 CP 两个字咋， 系啊， 受影封咗， 可以带时尚出去接 P 咯。 啊，然后跟住某个香港嘅同行活动可以收皮了。 O K， 唔系我简称 C P 的啊，嗱呢个创天啊，我记得系 Great Paradise 啊， 系啦，咁啊可以收皮了，即系好多，即系你知唔知 C P 两粒字，即系呢个系直情系唔系文字狱咁简单、啊。 你好彩，唔系你好彩冇国家系 C P， 即系我即系呢啲就叫文字狱啦。你因为写咗两个 C P， 然后你自己擅自将佢解读成儿童色情，跟住封禁，就呢啲就真系文字狱啦，顶佢他妈的 好啦，下一 part。 咁啊，即系呢个就 等有新嘢再补高，再追加啦。 都系外国消息啦吓，就呢个北美嘅呢个老任总裁就换咗人，即系换咗人就冇乜嘢啊。其实我觉得有趣嘅地方就系个新任总裁就叫我哋叫龙王啦吓，Bowser 佢个姓呢、這个姓氏。正是英文的龙王， 哇！咁厨意啊，吓 唔系啊，佢唔系真系厨啊，佢真系咁屌嘅咋？ 系咪系就系咪系咯？即系有啲叫咩？我成日讲话就系即系好似战队配个战队嘅演员个名，比战队嘅主角咁样更加似战队主角个名啊！龙星良都系兽恋战队主角，个演员叫咩？龙星良，哇 哇， 系演员，唔系嗰个主角名， 系咯？ 点解你个演员个名？更比嗰个作嗰个角色更加似首先战队嘅，我哋小屋坐喺度，依咁嗱，顺便讲下啦，任天堂 Switch 出咗叫俄罗斯方块99， 嗰、哦那个你俗称嘅俄罗斯方块大头杀， 唔系俄罗斯食鸡，总之就咩99一百个玩家一齐打俄罗斯方块，然后一路攻击对方，咁烧最后一个赢。我玩，因为最重就重点系此游戏。只要你是任天堂 online 嗰个用客户免费玩，哇，超上瘾噶！我琴晚哇唔得啦，再玩落去哇会唔掂啊！系好容易上瘾嘅，读你我 一个时间杀手嚟嘅，完全系一个时间杀手。 唔系太好玩啊只 game， 因为佢简单啊嘛，系唔识玩嘅，佢仲简单过魔法泡泡泡，系都识玩嘅，上瘾性高。 咁啊好啦，咁啊讲啲论啊， 鼓吹呢个屠杀嘅， 好似开始讲啲论国事务啦，终于唔系， 算唔算论国事务定两岸事务咧？呢、這个就是、 先讲论完全论国事务先。 Okay. 啊，呢个中国成立呢个网络游戏道德委员会，啲真理部啲 friend 嚟嘅，讲完。 Okay. 即系呢单嘢好快讲完，真系太贪啊！啲唔重要。咁我跟住就系我哋邻国同埋隔咗个海嘅邻国，即系呢个大陆同台湾啦，即系我哋一边叫做。咁就讲緊係一隻台湾游戏叫做还愿嘅游戏，就嗰、那个制作之前做嘅就係返校，如果大家听过呢两个名就应该知道係喺边度啦。咁就出咗隻 game 啦，咁大家出咗之后，咁大家我條 timeline 呢，唔係 timeline 还好，河道即係扑浪上面呢真係俾你洗晒版咁晒呀，就係讲即係然后呢而家目前有四个人喺度催緊我玩隻嘅，然后仲要讲话送埋俾我，要我玩埋，即係我俾我玩埋返校先得唔得，即係冇时间，因为咁佢 ,ok, 我个人关事，咁讲啊佢出咗隻 game 啦，咁大家好优秀啦，有人话吓到喊啊，吓到唔敢玩啦，乜乜七七，即係因为有隻恐怖游戏嚟㗎。咁唔紧要啦吓，咁有兴趣可以去玩下吓，不过就重点唔喺度，会因为关两个邻国嘅事务嘅原因，就系因为入边一个嗱，我要重晒一次啊，嗰、那个系一个过场场景嘅背景其中一个好少嘅素材上面有道符，用算书，应该系算书咯，我唔系好熟啲古代文字，总之系古代文字上面写住习近平小红为例。呢七粒字咁样，然后咧就顿时然后呢个系讲紧系一个啱啱上架嘅最初版本系咁样嘅，但系如果你更新咗一个好似几个钟头之后就出咗个 patch， 就已经你见到嗰个符已经系个字已经改咗噶啦，即系根据开发者阿赤足讲咧，就系话呢个系一个当初嘅一个内部玩嘅小玩笑。在正式版嘅时候忘记了置换翻咁样嘅，咁但系啲然后咧就呢、這个大家可想而知就 一定嗰啲嘢噶啦， 啲强国玻璃心就大爆炸了，咁 碎晒啦即刻，一夜 碎裂。 因为之前仲食紧人哋豆腐，或者我哋叫佢嗨紧油、抽紧水，话呢个国产游国产游戏又还原乜乜七七， 跟住即刻就割只啦，依家 吹到上天嘅，跟住而家就即刻割晒只，又如何啦？ 烂晒啊，成日碎晒添啊，成 成地都系玻璃碎， 咩只？ 依时加一个人如月。 咁赤足嗰边就出咗，跟住就呢个大陆另一个指定动作就系，因为据说其实呢个系嘅资金来源咧，就系呢个上海台商嘅资金来源嘅嚟自，咁嗰边然后中同埋呢个中国代理嗰边两边都双双割席，即系代理嗰边就直接话我哋会停止合作，因为对方违反协议，我谂紧乜有协议话唔准，你个协议系咪有写埋呢个五 Q 八度嘅嘢？即系唔准写小红为你。即系 OK， 咁 我都有啊。 咁佢咪就话割席，咁 正常嘅换咗，正常如果我都割席啦，大佬。 咁啊，资金来源嗰边就话佢违反，佢都系话佢违反协议，咁啊不排除呢个追讨责任呢啲所谓嘅保留法律，保留法律追诉权，一个废话废噏级嘅权利嘅所谓嘅权法。即系开玩笑啦，咁佢两边啦，咁啊佢哋两边嗰个只啦，咁啊然后就啲人啲大陆嘅就话要抵制佢乜乜七七，咁就系佢嘅做法系乜嘢咧？真系好好乱小恶计啊！真系买完只 game， 等到可以平开挂只 game， 好似挂几分钟定我唔记得挂几耐，总之就系 Steam 要求你要评价只 game 最低要求嘅时间啦吓，跟住就退费。因为嗰个时间之内，你仲系呢个可以退费嘅时间嚟嘅，然后嗰个系一个可以无条件退费嘅时间，然后退费，咁啊，即系你实际上冇俾咗个钱啦，但系你， 但系你嘥时间做嘢啊嘛， 但系你有咗个可以评论只游戏嘅权利， 跟住闹佢咯， 然后就落负评乜乜七七，如何那样？ 正常啦，好似佢作风咯。 咁啊，今日晏昼嘅消息就系、是，佢哋团队公布咗，啱啱突破咗200,000份。卖咗200,000，因为件事 但照计噶嘛，系嘛？ 件事出嚟啱第一次发现的时候系卖咗70,000套，然后中国开始有声音出话说要抵制佢，嗰阵时卖咗100,000套，两日之前啦，大概系。然后今日晏昼公布嘅数字，佢冇讲清楚系几时嘅数字，但系应该系好即时嘅，因为呢个数系即时见到嘅。我估系今朝早或者琴晚，或者系甚至系今日晏昼添嘅数字系卖咗200,000套。啊！現頭版頭都係，其中有9,000+套，有9,010+套，我唔記得個實際數字啦。就係呢、這個啱啱講嗰種嘅幾分鐘內退費嘅例子，即係啲所謂的大批無退費抵制。哎呀， 一萬都唔夠喎、啊，真係 200,000變10,000都唔到。即係點講？ 同事仍需努力。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需努力啦吓，你知啲玻璃心， 继续加油， 即系 支持你， 即系嗰啲所谓的陆客抵制台湾，然后人哋你抵制完人哋个来台人数继续上升，你真系吹佢唔涨啊！即系点讲？ 即系你唔吸引， 以为自己好把炮，好有影响力，乜乜七七如何那样，但系其实你都系讲紧1/20啫嘛。即系依家两个要记住啊，200,000并不是最终数目，只 game 啱啱出咗唔够一个礼拜。即系， 唔系你可以咁睇啊！佢哋未发力啫。 不过当然 之后就咩咧？ 其实200,000呢个数咧，就其实有亦都关呢件事。第一就知名度高啦，高咗咯。今日上埋今日苹果头条，台湾嘅苹果日报， 香港都唔 赞助啊！苹果日报头条头版就系讲呢件事，即系我冇睇到啦，就系睇咗张相去影佢头版系。就系讲呢件事，所以令到件嘢个宣传效即系点讲？变成宣传效应，因为对大陆嚟讲可能是一个负面效应，对香港，但系对台湾嚟讲完全不是一个负面效应。超，我隔你啊，隔你洗责任啦，即系正常咧，正常啦咩啦啦吓。咁虽然啦吓，其实一个这个来自呢个大陆嘅网友嘅其中一个意见，我识嘅 friend 嚟嘅，其中一个意见就系、是、什么时候肉包就成为咗呢、这个，就成为呢个辱华了？你讲你先唔讲点解小红为尼就系等于侮辱习近平啦，我唔讲呢样嘢啦，我觉得呢样嘢系侮辱紧小红为尼。OK，OK，、 okay? okay, 就是、喂，调翻转侮辱紧习近平，点解咁讲？ 即系我 你几时矮化咗习近平？ 我就当你系话就系侮辱习近平，咁关你中国咩事咧？关你成个中国咩事先？ 即系我闹我闹当捞侵，唔代表我闹美国噶。OK， 你就当你 唔系依诶，我依个讨论系冇乜意思。 朕即天下 ，OK 都唔紧要。咁你讲， 咁你话系啫。 咁几时几时啩？又关到你辱华事咧？你中间嘅滑波会唔会有啲太过？ 即系跳线跳线好犀利咧。 啊，咁然后仲要跟住啲大陆啲人就发挥佢嘅穿作富嘅能力， 唔系穿作咩？ 咩六心会咧？就系、是、六心个入边有个组织六心会啦，系好据闻系奸角，先讲我未玩嘅，所以我冇叻他，我唔该。咁就佢话佢系一个总之系一个 斗着唉， 歹国嘅组织啦吓。跟住话六心会即系呢个大陆的心嘅会就系、是、就系反派咁、嗯、啊，主角就叫美心，就向住美国的心。咁、嗯、话梁振英点？ 唔系，要唔好再扯啦，我依家唔好再兜。 即系发挥咗佢嘅穿作富嘅贪官嘅能力，我而家 冇再不算啦呢啲。 目前就因为件事仲发酵紧。咁啊， 咁啊，再望望先啦，咁就 可以继续睇下个 系咯。咁点啊？仲冇新闻啦？ 仲冇。 咁啊，仲有单咧，就都关中国事嘅，就亦都关我哋香港事嘅。不过就不过就 几句啦， 是非相关的，就呢、這个初号机卖嗰、那个新嗰只，我咁佢叫乜春 ？Metal 标啊？ 吓，嗰只吓，我唔识读啊，唔好意思。 Metal 标咯，金属、啊、即系有金属件嗰块歌。咩、事咧？ 喺日本嗰边俾班强国人全部排队抢晒， 喺党啊推完啦， 咁 啲嘢炒价炒到劲啊嘛， 炒到上天咁啊！香港咧就我唔记得系边一档，好似嗱，好似有错咗冇话我啊， 二字头嗰档啊， 好似系首屋嗰边，因为我记得买 figure 得两边嘅啫，一系就首屋嗰边，一系就开就唔系，因为开边最皮今针线冇嚟， 咩？一系 A 字头嗰、那个，一系 G 字头嗰、那个， 一系 G 字头嗰、那个，我唔系好记得喺边度啦， 唔系 A 字头，啊、人哋 A。知啊嘛， 吓 OK， 总之就系嗰嗰边主动将个价钱，因为原价就1660蚊嘅，咁啊会场我见到就2550蚊，到底有啲咩沟通错误咧？嗱，我善意解读为一啲沟通错误啊，嗱冇近咯，嗱我冇任何嘅摆位啊，我只系讲紧我现在我会场见到2550蚊，就咁简单啫，即系中间有咩沟通错误我唔知道，总之就是这么回事， 即系见到咁样啦，就算啦。 嗯，差唔多啦， 剩翻嘅就系三个活动，我哋会另外开一节。 好，咁新闻暂时咁啦。好，咁下啲其他啲咩活动外活动咧，就留翻下一集，另外有专题讲嘅。 系啊， 各位请期待。好，今个礼拜到此为止，下两个礼拜再见，拜拜。